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有大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德斯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黑鲁帽，微笑的嘴角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山石的氛围围绕，夜莺的微妙微笑，夜莺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所剩真的不多， 看到复活日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就是复活日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看到复活日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英国是世界赫赫有名的食物难吃的国家，不但被欧洲邻国嘲笑，英国人也自嘲，我们国家的食物一日三餐就搞定了。中国人更要大呼英国食物 Oh my lady gaga。 英国有美食吗？英国有名的暗黑料理有哪些？英国的食物为什么就这么难吃呢？和地理位置有关吗？历史上又有什么因素呢？一起来听听生活在英国的主持人分享一下吧。 欢迎大家和我们相约在复国日不落，我是你们朋友旭佳。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两位朋友大江和任泉来到节目当中，请他们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大江。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泉。 哎，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大江非常感兴趣的话，就极力说一定要提前要来聊的，就说一下英国有美食吗？哎，英国的美食又是什么样的呢？那今天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提到英国的话呢，我想很多朋友印象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英国有美食吗？ 那么作为三个生活在英国人来说，我想问一下大江和人权，你们觉得在英国有美食吗？ 我是觉得英国的美食其实是很多的，虽然说我们一提到英国的这个饮食啊，就是大多数人可能脑海里面就会有天空飞过了四个大字，就是黑暗料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英国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好吃的，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扬这种吃货的精神，能够去多去摸索，多去探索。 嗯，哎，那想问一下人权，你是一个爱吃的人吗？ 我是一个爱吃的人。 那在英国生活这些年，你们两位有没有亲自真的去尝过黑暗料理？ 首先，什么是黑暗料理啊？这个黑暗料理，大家说起来，比如说起来最有名的 fish and chips， 它算黑暗料理吗？ 我觉得 fish and chips 可能是大家普遍作为一个用来嘲讽英国人饮食单一的这么一个东西，说他们整天吃啥，不就是吃 fish and chips 吗？ 嗯，其实说有个笑话，就是说到英国，别人都很担心，以前来留学的时候说，哎，英国没啥吃的，你多带点那个榨菜吧。然后来了之后，再有人说英国没啥吃的，你看一天三顿搞定，第一上午。那个英式早餐，中午 fish and chips， 再喝个下午茶，就可以基本上一天就这么过了。所以呢，对，还再加个暗黑料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英国不那么好吃的传统的食物开始聊吧。这个黑暗料理，刚才大将提个问题，什么叫黑暗料理？听着名字的话，就是认为是不是他做的东西特别黑呢？ 黑暗料理，我一提黑暗料理，我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两个东西。 嗯， 一个呢就是很著名的这个仰望星空派。 这名字好美啊，好艺术。 大家如果没听说过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那造型是吗 ？Stargazy pie 嘛，就是一个搪瓷碗，传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搪瓷碗。里面放着什么土豆泥啊一些东西，然后呢从那个里面冒出几条小鱼的头，斜45度仰望星空。 一看这造型就觉得不好吃。大江，你吃过这道菜吗？ 我吃过，我觉得还 OK 啊，就谈不上好吃的，也谈不上难吃吧，只不过大家觉得可能就比较奇怪吧。 哎，因为你知道烹饪鱼，咱们作为中国人可能想到什么水煮鱼，或者贵州的那个什么酸汤鱼，或者再清淡一点的什么清蒸鲈鱼，那是在作为咱们中国人来说鱼的烹饪方法。那英国这种烹饪方法，把土豆泥和鱼放一块，然后鱼的造型还必须要抬着头。 英国菜啊，因为我是个这个好吃的人，我这个稍微有点研究。 嗯， 在英国菜呢，基本上就是两种做法，一种是烤，一种是煮。 嗯， 就是泡，离不开这两个东西。其中烤是更主要的啊，当然还有一个油炸了。 嗯， 油炸是一方面，但是呢以烤和煮为主，它的各种肉类蔬菜啊，大多数都是以这两种方式来出现的。在这种英国家庭里面最常吃的一个东西就是派。 嗯， 派就是我来英国的时候，我其实很不理解，因为我以前对派的认识就是麦当劳里面有个什么苹果派。 苹果派， 对啊，那有，是外面有个油炸的酥皮里头苹果甜甜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道甜点，结果出去餐馆点菜就发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派， 对，派上来基本上就是 羊肉派、牛肉派， 对，就是一个碗或者一个什么盘子，里面铺着一个烤出来像一个面包一样的东西，然后外头有一层酥皮，很多很多油，然后弄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就是英国的派，里面可以是肉馅儿，可以是鱼，可以是整块的肉，也可以是蔬菜，各种各样的派，其实这是英国人非常常见的一种啊。但是说到黑暗料理，当时在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二个东西就是著名的苏格兰的国菜，叫做 Haggis。它是用一个羊的胃，里面把羊的各种内脏切碎，还有肉馅儿啊、洋葱啊、土豆啊，还有一些米啊、燕麦啊这些东西调料塞里头，做成的，可以是煮的，可以是烤的，也可以用油煎，黑乎乎的那个就真是颜色就比较暗黑了。 想起来好像觉得有点恶心，但是真正你吃到一个好的那个 Haggis， 那其实是非常的美味的。我去年去苏格兰旅游的时候，我在一个小镇上一家那个 TripAdvisor 上面找了一家排名第一的那种小 pub 进去吃，哇，那 Haggis 做的真是吃完让你 流连忘返吗？ 叫唇齿留香啊， 真的 啊，非常好吃 啊。它那个就是羊的内脏吗？ 对，那个很香。首先当然那个会可能是有，如果喜欢清淡不喜欢油腻的人可能会觉得那个太腻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是很好吃，非常的香，味道和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非常好。 怎么个丰富法？ 哎呀，这个很难形容，就是它各种调料以及那些原材料，那些羊内脏啊那些混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哇，其实羊肉或者羊内脏有膻味儿吧？ 那个做的好的没什么膻味儿，但你那个你一定要趁热吃，凉了就不行了。你会发现那有一层那个羊油就已经凝固在一起了，那个就不好吃了。热的时候吃是非常的香。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英国这边动物它不放血嘛，所以呢，它这个肉会比在国内吃的肉会更有一股膻味儿，所以说刚才你说的，如果它能做得这么好吃，那我觉得它的这个烹饪技能或者它的调料应该是放得非常非常好的了。 对，英国其实我们说它的美食不好吃，其实跟它这个地理环境、历史啊这些都有关系。因为英国毕竟它从纬度上来说其实非常靠北啊， 对， 非常靠北， 就跟摩河一样吗？国内的摩河。 对，跟这个但因为它是海洋气候。后呢，所以他们还不那么冷。其实你会发现，真正在全世界来看，有好吃的地方的人，一定是天气暖和，然后物产就会丰富，他们的这种原材料都，比如说以欧洲为例，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东西就好吃，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都是美食国家。那在中国来说，中国的传统的北方其实饮食来说就没有南方做的那么精致那么细腻，但是呢它就是这个就是它的做法以及它的原材料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会粗犷一些，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它东西就不好吃。你看北方菜也有北方菜的这个好吃的地方。 我平时浮现的就是东北菜，东北乱炖， 对吧？你看在欧洲的话，普遍南欧的东西好吃，北欧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好吃，这跟它的气候它的物产都有关系。而在英国的美食啊，它受了很多东历史的影响，比如说它在个1000多年前罗马人来的时候，罗马人带来了一批很新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以及新的调料。后来大概是可能是公元1000年前后吧，我具体不记得了。当时法国的一个诺曼底公爵，好像是他就继承了英国的皇位，然后他又把很多的法餐。意大利餐的一些做法又引入到了中国，引入到了英国。后来到了日不落时代，那这些殖民地又传进来了很多一些新的做法。像今天的我们在英国的菜里面是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印度元素。 没错。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 留住每一寸光阴。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说到英国典型的食物，英式早餐赫赫有名。那么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来源又是什么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年轻人也不断改良英式早餐。英国国菜是 fish and chips， 它又有哪些故事呢？另外，英国人特别不重视午餐，一般人就随便吃一个三明治的，这对英国的饮食文化有什么影响呢？ 后来到了日不落时代，那这些殖民地又传进来了很多一些新的做法。像今天的我们在英国的菜里面是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印度元素。 没错， 比如说咖喱，比如说咖喱，它其实已经是普遍存在到今天这种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当中的菜。你很难去讲哪一种是英国菜，哪一种是一种外国菜了。当然在今天的英国，我们可以以这个米其林排行榜来做一个参照。米其林当然是整体它是法国人搞的，整体它的风格是偏法餐。米其林在全英国应该是英伦三岛了，包含了爱尔兰。它大概有100多家米其林星级的餐厅。然后其中三星的有4家，两家在伦敦，两家在伦敦西边那个 Maidenhead 的一个小村叫 Bray 的小村里面。这4家基本上都是以法餐为主。所以英国它现在这些高档的餐馆大多数都是法餐。 没错，其实你刚刚说到米其林这个餐厅的话，我觉得是现在因为英国包括伦敦，米其林聚集在伦敦周边，是因为伦敦作为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它吸引了不同国家的人到这里来开餐厅，然后来经营自己的生意哈，这是他们一方面。那我觉得其实还要再回过头来说，很多人印象当中为什么会觉得英国菜难吃？刚才呢，大家提到两个黑暗料理，其实还在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英国还有一天就能吃完的三道菜吧。这个英式早餐，想问一下，人权，来英国这边吃过多少次英式早餐？ 其实我还蛮爱吃英式早餐的，我觉得英式早餐的味蛮符合中式口味的，因为它英式早餐基本上就是煎蛋、香肠，配上一些就是豆子，然后一些番茄酱之类的，还有面包片。其实这个吃法在中国还是蛮普遍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只是说很普遍，但是算不上是黑暗料理。 对， 其实我想分析一下这个美食，就是美食其实看个人的理解了，美食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美丽的食物，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美味的食物。其实在中国人来看，中国人比较讲究那个色香味俱全，所以在中国这种视觉看餐席来看，中国人觉得这个菜第一眼看着，如果他觉得不好吃，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好吃。因为英国很多食物烹饪出来，从颜色方面来讲，可能看着就不是那么好吃，他们也许会就先入为主，觉得这个可能我就不太想去尝试，可能就不太好吃。也许他有时候可能其貌不扬，但它还是好吃的。其实有时候英国食物就是有这种特点，看着不好吃，但一尝反而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对，这个就是有时候外国人对那个英国黑暗料理的一个感觉，是扭曲的一个理解，我觉得。 其实刚刚说到这英式早餐并不属于黑暗料理的这个范围之内，但其实说我想问一下两位还有大江，因为我们知道大江是非常博学多才的人，你知道这个英式早餐是怎么来的吗？ 哎，这个不知道。 其实我看过一些介绍哈，说当时是因为在历史上英国人要打仗，但因为英国它这个地理环境，我们都知道它这个食材是非常有限的，那比较多就是土豆，像 前段时间不是这个西班牙发大水，导致英国人都没有蔬菜吃吗？所以他们为了这个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就会在早晨的时候吃特别多，然后就把土豆啊、香肠啊、培根啊、豆子呀烹饪了一大份儿，然后呢吃好之后呢，保证这个体力，然后再去作战。所以呢，这是这个英式早餐来源的一个方式。其实说到这英式早餐的话，我觉得可以聊的内容特别多。一方面就是它特别油腻。其实跟英国朋友聊过，他们会觉得英式早餐，有些非常过传统生活的英国朋友，他们每个周末每个星期六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烹饪一个英式早餐，他们觉得哎，这才是周末来了。但是他们现在的英国年轻人的话呢，会觉得传统的英式早餐他们自己也会觉得太油腻了，所以他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改良，比如说会在这个英式早餐里面会放上一些牛油果，或者是再放上一些火龙果，再去掉一些他们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健康很油腻的部分，然后让这个英式早餐吃起来会比较爽口一些。对，所以说也是随着这个时间改变，包括这个健康理念在英国人他们当中去盛行，他们也会在他们传统食物当中去做一些改良。刚才呢我们还说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国菜 Fish and Chips， 你知道他们历史来源又是什么吗？ 说说看。 说这个当年不是说这个英国这个它这个地理环境盛产鱼吗？然后土豆也是他们最盛产的食物，没其他吃的了，就把这两样弄起来吃吧。大江也说了，要么就是烤，要么就是炸，要么就是蒸。后来发现炸了之后口感最好，于是呢 Fish and Chips 就成了英国传统的这个保留食物。而且呢大家就是比较感兴趣英国文化的话，会发现最正宗的这个 chips 是用这个报纸包着吃的，好像据说这也是有讲究，因为这是对于这个历史上的工人阶级，然后他们会用报纸，然后方便吃，然后可以在街头也可以吃，所以呢很多会专门用这个报纸来包着这个薯条来吃。不过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报纸因为它有油墨不是那么干净嘛，所以都会放在盘子里面。但是在 Covent Garden 有一家这个 Fish and Chips， 那家店已经有很长历史，应该说是全英国第一家 Fish and Chips 这家店的时候呢，它一直流传到今天，它还会用报纸包着这个薯条，然后呢出售给大家来吃。 所以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一种食物一种传统它之所以形成，一定有它的这种历史的原因，跟它当地的这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当时有的原材料都是有关系的。让我想起咱们中国，比如说像一些天热的地方，湖南啊四川啊喜欢吃这种腊肉咸肉，其实那都是也是因为天太热了，肉类不容易保鲜，所以不得不把它做成那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形成的这些美食。那其实英国也一样，你刚才提到这个英式的早餐是因为大家要好像要提供一整天的热量，所以要吃那么一大份油腻的。其实我也想到了在传统上英国人好像一天就只吃两顿饭，其实在历史上他们就是早上吃一顿饭，然后白天就出去工作呀，出去打仗啊干什么，然后晚上再吃第二顿饭。所以呢他这个早餐确实是要扛一天的话，那是得吃那么多。那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我觉得英国非常好吃的东西，就是英国的下午茶。为什么英国会有下午茶这样一种传统呢？其实首先是时间，下午茶大概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开始吃。当然现在的这些酒店啊餐馆啊，他们提供下午茶的时间就相对灵活的很多，可能有的从两点钟就开始提供。就是因为很多人 他们受不了这个早餐和晚餐之间隔的间隔太长了，因为英国的晚餐按传统他们是到可能要到八点钟才吃， 嗯， 那中间这一天啊真是扛不住的。那下午呢，于是就喝杯茶来吃点东西来补充一下热量，填填肚子， 嗯， 然后这样慢慢的形成了下午茶这样一种习惯。 没错，其实说下午茶还有点补充哈，就在历史上英国不是有那种富家小姐贵族吗？然后他们也不工作，每天也很闲，一方面呢这个早餐和晚餐间隔时间太长，那就喝点下午茶打发一下时间吧，然后包括就成了英国这种非常 posh 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嘛。那刚才大江在说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有一点哈，就是说英国人他们对午餐看得非常的淡。 对对对。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盏日光 牵着手， 叶子 黄了， 你说秋天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生活在伦敦外的朋友来说，开车、买车或者租车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些技能又是什么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租房是在海外生活学习舒适顺利的很重要的基础。在英国租房有什么技巧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来听听主持人说的吧。 那你们两位，比如说除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个烹饪技巧之外，你们觉得在英国生存还有什么技巧是特别重要的？ 我提一个吧，就是这个开车的问题以及怎么买车的问题。可能对于在伦敦的朋友可能不太对这个需求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在伦敦外的我觉得有一个车子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伦敦的话公共交通非常发达，这个地铁公交车连接的很好，而且呢伦敦特别塞车， 还有一个 自己 停车太方便， 对，这个自己开车可能还不如坐公交。 对， 但是在伦敦外呢，很多像一些大学啊，在不在伦敦的那这些比如留学生啊或者来这边的朋友，他们来了怎么办呢？首先车的来源，一个是如果是来一年这样的话，我建议可以买一个车，如果短期的话可以租车，或者说平时不想买车，偶尔出去玩的话也可以短期租车。租车的话有很多网站可以上去比较一下，像这个 Europe Cars、 Avis 啊，这些 Sixt 这些都可以去上网去查。然后买车的话呢，可以到一个网站叫做Auto Trader 的网站，是英国最大的这种车辆交易平台。在上面呢，我建议大家尽可能去选这种 dealer 的卖家，不要选私人卖家，因为因为如果你对车辆的这些知识不够丰富的话，你可能一开始很难买车的时候，你判断不出这个车的车况的好坏。那私人卖家的话，如果后面有了麻烦，不太好处理。通过这些中介商来买的话，就会方便很多。然后说到开车，中国的驾照在英国是可以合法的使用一年的。所以说像学生来比如读一年的 master 或者过来旅游，用中国驾照来开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超过一年的话呢，就一定要去考一个英国本地的驾照。英国本地的驾照呢，考起来它的要求会非常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考的。像可以找一找当地的驾校，像 AA 啊一些大的全国连锁的这些驾校，可以去考一个驾照，去学习交规，然后上路练车，然后最后通过一个考试，这样一个方式。在英国开车需要非常注意一点，就是它和中国不一样，它开车的方向是反过来的。中国的这个方向盘在左边，英国的方向盘在右边。很多人如果没有开过这种右舵车的话，他一开始会觉得右舵车比如用左手来换挡啊，或者来挂挡这样的一个方式很不觉得好像很难， 习惯了。 但实际上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最难的并不是这一点，就是这个换挡这个东西换个手只不过是一个习惯，可能一天两天就调整过来了。真正难的是判断路况，就是你对车的车辆的那个位置感，你在路你的车到底四个角四个边离路边离周围的障碍物离前后车有多远，那个距离的判断，其实你换一边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差别会很大。然后再一个呢，如果你在一个比较繁忙的路上还相对好，你跟着前面的车往前走你也不会走错。有时候呢英国的一些小路你走着发现就没有别的车了，哎，这时候我才来的时候我也会经常犯这种错误，不自觉的就会开到马路的另外一边去，或者有时候就会想一想，哎，我到底应该是在这边还是那边，要得想一下才能想过来。然后有时候进 roundabout 进转盘的时候我都转错过，那种就非常的危险了。所以来英国开车的朋友呢这一点要尤其的注意。 就可以去驾校先好好学习一下，然后把路况都弄熟了之后再上路。说到这个，是在英国，确实是在伦敦之外生活技能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人选你呢？ 既然大张老师说了车，那我就来说一下房好了。在海外留学的我们，就一定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租房看似好像是很简单，但其实也是个有很多小技巧的一个技能。对我来讲，我所经历的一些小事故就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小技能。首先，你租房跟国内很像的是，也许你不能单单凭看他那个照片你就知道这个房子的大小或者是面积，因为很多房产中介会把那个房间批的 广角， 对，广角拍批的非常的漂亮跟宽敞。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在暑期租房，我们可能不在当地，然后我们可能就先把定金交，然后我们过来入住的时候会发现实物跟图片根本就不符。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们要租房，我觉得你们还是提前得先去看看这个房间，然后检查一下它的各种东西有没有故障，是好的是坏的，然后面积什么的位置啊什么的都要查清楚。因为这边有一些区还是对学生来说是比较夜晚来讲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或者尤其是女生租房，一定要租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区域。所以第一点我觉得一定得实体看房。第二点来讲就是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卫生问题，你像有些学生我们就很喜欢办那种轰趴，就是在家里请一对朋友过来喝酒，或者是大家大年三十一起包饺子吃，这样之后卫生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大家喝醉，学生嘛，就是年轻人喝醉之后可能就会喝很嗨，然后就会可能啤酒那个或者酒或者是呕吐之类的就会放在就很可能会弄到地毯或者是墙上，就很难清理。但是呢这边的房东有一些会可能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会定期来给你发邮件，会来检查房间有没有被你损坏。这个时候如果你那些就是地毯上面或者是墙上面没有被清理的东西被他检查到，或者像我现在有养宠物，如果有些房间不允许养宠物或者不允许吸烟，他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他就会给你扣，从你的押金里面扣。正常来讲我们这边租房来讲我们会交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的押金，就相当于1000多镑的现金，所以就相当于算是对学生来说是很大额的一笔现金。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保证我们房间没有那些就是值得他扣分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省下这一大笔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最后一点就是租房来讲，我们如果说就是如果要退房的话，如果得提前一个月告知房东或者是中介，如果你不提前告知房东中介他就会扣除你的押金，这样对我们来说反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租房还是有很多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这也是我们在英国生存非常重要的技能哈。那刚才我还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沟通技能，其实我觉得这个技能在哪儿都非常重要吧。 对，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在租房啊，考驾照呀，开车呀，或者是烹饪有时候自己烹饪了就没人跟你说话，只要是和人在一起工作学习各方面有这样一个良好的沟通技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好一些。另外可能很重要就是语言沟通能力了，就英语一定要顺溜，就是让自己英语越来越好吧，在英国生活。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 装饰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作为美食专家的大江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了他最喜爱的牛排以及购买地，小鲜肉任泉也推荐了他喜欢的牛排店，这家牛排店又有什么特点呢？另外，作为英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pub 食物也是一大特色，这样的食物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一起来听听吧。 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因为经常会听一些描述说阿根廷的牛排，意大利的牛排，然后这个牛是专门听音乐长大的，或者吃什么什么草长大的，所以它的肉会很不一样 啊。那是和牛嘛，就是日本牛。其实这个多插一句关于这个牛排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大体上用来做牛排的有两种肉，我们会看到一种呢叫做 Angus， 就是安格斯，就是来自，其实这个牛呢，现在美国的大部分牛都是这种安格斯牛，包括拉美的阿根廷牛基本上都是安格斯牛。这个呢都是产自，就是这个牛的种最早都是来自苏格兰的阿伯丁。它是一种专门的一种牛的品种，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这个牛排的这个原料。第二种呢，就是其实是后来的，就是日本牛，和牛，Wagyu。然后这个和牛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可能时候就会叫什么神户牛肉啊这些。神户只是日本主要的牛肉产区之一吧。和牛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那个脂肪和它的肌肉是非常好的混杂在一起，就是叫雪花状，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会特别高，然后它的那个牛肉呢，所以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日本牛就讲究点的，什么听音乐、喝红酒、做按摩什么的，都是些噱头了。其实并不是让牛享受，是让它的肉长得更好。比如说那个给它按摩，就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脂肪和肌肉能够更好的混合在一起。说到这些东西，在伦敦 都能够找到 最顶级的，这个不论是阿伯丁牛还是这个日本牛，都能找到最好的食材，包括法国顶尖的鹅肝啊，这些在英国都能找到，当然价钱也是 很顶尖的， 非常顶尖。 若是法国顶尖的鹅肝的话，也是在哈罗德找到吗？ 哈罗德都有，哈罗德我觉得是 什么都能找到， 什么都有，而且品质不敢说是一定最好吧，至少是 得到保证的， 比较高的水准的。 那人权呢？那你在英国的话，就是吃了这么多餐厅，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年轻人可以去，消费不那么顶尖，但是我觉得质感还是很顶尖，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吃肉的餐厅，叫 Bills， 就是 BILLS， 连锁店应该是对吧？ 对，它是有一点连锁的感觉，但它现在店面不是太多，伦敦应该就只有三家，但它家也是，它家的特点不同于就是这边做法，是它家的肉是会放血的，所以它家主要最大的两个热门单品，一个是那个牛肋排，一个就是牛里脊。它的做法我觉得还蛮忠实，就是它会把那个做就是煎非常嫩，然后放到铁板上面，然后就会给你盛上来，配上一些蔬菜。它那个肉质就是非常的属于嫩的那种，而且没有什么肥肉，它主要是就是烹饪它的那个瘦部分给你，而且它那个也不会很生，就很多中国人吃不惯那种，比如说什么半成熟啊，或者是几成熟，它那个基本上是全熟，吃起来不会有任何的就是生肉味或者血腥味，反正是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价格也非常适合学生去吃，叫 Bills， 我觉得挺不错。 其实说起英国的食物，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英国的这种 pub food。英国尤其在伦敦，现在没有那么多啊，以前按书上写的是 every corner， 每一个街角都是一间 pub。 他们社交生活去的地方吗？ 对，然后这个在 pub 里面呢，你点一杯点一杯啤酒或者点一杯那个小麦酒 ale， 然后点一点他的 pub food 的一个一个 fish and chips 啊，或者一个 pie 啊， 香肠， 一个香肠呀，其实味道谈不上多么的顶尖了，这个就取决有好的 pub 有一般的 pub， 但是呢，他这种生活方式这种氛围其实是英国饮食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要类比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大排档。就是大家环境会很放松，那里面也有玩的，有一些会挂一些电视，有时候会放一些体育比赛，然后会有一些游戏，什么扔个飞镖，打个桌球，之类的，然后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喝点酒，吃点那个现做出来的，然后聊聊天，聊天，这是英国人社交很重要的一个场合。 嗯， 你看每周，尤其是周五啊， 嗯， 周五的晚上，下班以后，你会发现伦敦的这些 pub。哇，都是爆满，然后都大家端着一杯酒都站到了街边，很冷的天，甚至下雨天 也站着， 里头没地方了，站在门露天的在那儿喝聊天。 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站，我就一直觉得这是个 bug， 而且因为就他们就很爱站，为什么他们不坐？而且我觉得这边很大的一个 bug 是我们去国内银行不是排队都是抽一个号码然后坐在那边等那个叫号码，这边就是一直站着排队，就一直站着，如果你走了你就得重新再排，你觉得这个 bug 就很大吗？为什么要一直站着呢？ 这是两个东西吧，就是一个为什么要站着喝酒这个问题，这跟他们的这种社交文化有关吧。你看你中国人一旦要坐下来吃饭喝酒，那这个东西就有很讲究了，这个桌面的礼仪，谁坐哪个位置，谁坐上席，谁坐次席，谁坐主陪，谁坐副陪，说就有这种讲究，而且你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相对就固定了。而这边他们这个 pub 文化是一个非常轻松平等自由的一个，他就是你跟你端着喝两杯聊两句，然后又去跟别人端着喝两杯聊两句， 嗯， 是吧，就这样一个比较动态的一个过程。 对，其实说到这个话呢，我觉得可以聊两句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英国包括很多美国朋友来之后就觉得，哎，英国人怎么都在酒吧门口站着呀，有时候里面都空的，然后在外面也要站着，然后他们特别不能理解。然后呢西班牙的朋友呢也不能理解，然后有次去西班牙那边玩，然后西班牙的酒吧就专门写着不能把杯子拿到这个酒吧门口之外的地方，所以必须要让你在这个酒吧里面坐着。所以呢就是会觉得不同的国家它这个文化就不一样，所以说在英国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习惯了哈，就是说你要加入他们的 social life， 一定要就是端着一杯酒，然后呢在酒吧里面或者外面都站着，然后一喝可以喝三四个小时，你跟他们聊天，天南海北的聊，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对，聊完了你也不知道，你 聊了些什么 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可能大家就比如说就一场足球赛发表一下看法，喝着晕乎乎的，这就是一个放松和发泄的一个过程，没有太多的一定要知道你是干啥的，我的这个聊天能产生什么价值，不太想这些东西啊。 对，没错。那就说到这个英国的美食包括它的这个文化特点哈，所以说来这边呢除了要尝它的美食之外，也可以多了解一下它这个当地的美食有些什么样的文化。我觉得今天说的这个英国美食，我觉得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吧，冰山一角。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更多有意思的这个英国美食。比如说我觉得在英国的美食当中有一部分可以一定可以单独做期节目，就是它的一方面是甜点，还有它的这个 baker， 就是烹饪的一些美食，我觉得也是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大江和任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了一下英国的美食，那么以后我们还会陆续给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